所仲有得听，病同病真找到行。 凌晨12:32， 山城广播 天气报告。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，局部地区有骤雨，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，气温介乎24至29度，吹和缓北至东北风。展望随后一两日早上稍凉，部分时间天色明朗，下星期三及星期四骤雨较为频密及有雷暴。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7度，相对湿度70%。 有存款保障，人人存得安心。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，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，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。而家全力强化，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，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。有升级咗嘅港币80万存款保障，人人存得更安心。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。 新城资讯台， 沿途有我 陪你一起过。 两仔爷两个钟，超轻松。 好在仲有得听，病同病真在道行。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病同病真在道行。 我是 Ben， 李有毅。 我是 Benson， 李国伟。 哇，中午同大师兄倾偈真係好开心。 好开心， 真係 开心。 真係好开怀啊。 係。 好开怀嘅时候真係想食多啲嘢。喂，讲起飲食文化仔，即係其实即係爹哋都去过即係中国唔同嘅地方。我发觉呢，其中有个啲酒文化或者我哋嘅飲食文化真係各个地方都唔同。 嗯。 咁讲返喺即係啲嘅飲食文化先啦，即係如果你喺嗰个黄河流域中原地方呢，譬如嗰啲食出菜俾你啦，出菜。咁我哋香港好简单，你出冷盘出嚟，喂嚟啦。 就食㗎啦嘛。 就食㗎啦。佢唔得，好住好住好住。一出嚟一碟唔食得。两碟你可以食。三碟唔食得。 我单数唔食。 四碟出嚟啦，齐啦，四碟食。一定要双数先可以起筷。 哦， 系啊，佢哋系一定系即系，一攞碟咗嗰度，三碟你系唔食得嘅，一定要雙數。 哦，即系突然之间佢第三碟嘅时候就大家即刻停晒手。 等等先，等埋第四碟嚟先至可以夹嘅。 即系可以夹，但系如果夹咗落碗就可以食埋碗上面嗰啲，定系 喐 嘅，即刻停 缩嘅。即系总之起筷嗰刻系要双数嘅餸喺度。 但系嗱，如果真系咁样讲，即系话第一碟嚟咗唔食啦，系咪？第二碟到咗啦， 唔系或者佢搬两碟嚟，咪变咗三碟咯。 系啦，咁佢变咗三碟，或者第一碟上咗，或者一嚟就上咗两碟啦，咁系咪就可以即刻开 筷？系可以。 咁然之后食紧嘅时候，如果佢摆第三碟落嚟啦， 咁咪佢食得，因为要开始咗啦嘛。 哦， 你要开始咗，唔系要食。哇，咁啊死啦！ 一定 单数停。哇，咁咪哇做运动啊啫，你咪食嘢啊啫， 望住佢摆落去之前就将啲嘢滗晒落碗先，爬多两啖先。 咁仲有咧，就系有啲譬如饮酒嘅文化啦，即系各处都有唔同嘅。咁而喺嗰个地方咧，特别中意一种叫做端酒，即系我敬你啦，系咪先？敬你嘅时候咧，就通常我哋咁嘅，一人饮一杯噶啦，啊，敬你饮一杯嘅，佢唔系，我端嘅意思，我要俾你饮嘅啫。 哦， 你饮 端过，即系递过嚟 咁 嘅意思。 咁就一饮就三杯， 啊， 一饮就三杯，咁仲系唔系净系端俾你，成围， 即系我一端就要 成围去端晒。咁其实都几， 即系佢端完之后就下一个又嚟噶 啦，系啦，就咪逐个逐个去咯， 逐个逐个端，咁即系三成三成三成， 总之一围啊几多人啊，就咪端咯。 哇！ 咁其实佢系端酒嘅文化咧，原来咧即系话最嗰度嘅地方咧，本身就唔系咁富有嘅，咁，所以咧啲酒咧就俾客人，就唔系自己同佢，饮杯啦，干咗佢，唔系嗰种。 哦， 就是端俾你，咁所以就端酒嗰个着数啲㗎，即係唔使咁多嘛。 係佢第一个端㗎嘛，咪佢其实第二个开始都会㗎啦。即係如果我哋围住有十个人，我係一号，右手面係二号，咁我端完之后二号系咪开始又会端呢？ 嗱，端酒同敬酒唔同㗎嘛，你行埋，我敬你一杯，咁又唔同囉，咁就敬呀，唔该自己都要饮囉。即係有端酒同埋敬酒呢样嘢。仲有呢，咁譬如个侍应就攞条蒸鱼啦，通常一定要有啲蒸鱼咧，有一摆低条鱼啦，好啦， 你啲魚呢就有排講啦。頭三尾四嗰、那個魚頭對住邊個嘅三杯先。 喔、哦、 嗰條魚尾對住邊個飲四杯。 喔咁、哦、樣㗎。 好多嘢㗎即係仲有一條魚都有排講。啊！台俾个鱼眼俾你，哇！睇高一眼喎、啊，咁样俾、哦、个背脊，哇！你真系你可以有，即系可以即系孭得起嘢、啊，即系好多完全喺度，仲有一条鱼就讲好多就大家食啦，即系背、嗯、即系鱼对住你个肚又对住你又几多杯，总之就冇得走啦，大家饮晒 条鱼上嚟，哇！咁成餐饭其实都 诶。酒系不能缺少嘅。 哇，好犀利！但系饮好多咯，咁。 咁佢啲杯好细嘅，即系我哋即系嗰啲白酒，但系白酒杯就细。 哦，即系好似子弹，即系好似 好细杯， 一格手指咁。 系，当然有啲人饮大杯啦，但系我见到大部分都系。 哦，咁就咩一咩，其实系小咩小酌咁样嘅。 系咯，但系你咁不停都唔少嘢噶啦。 都有 都系噶，系噶。咁同埋自己都系一定大部分就摆一个白酒嘅，我哋个一个都唔系一个杯一个壶啊，就倒晒啲白酒落嗰度，然之后你自己倒你自己嘅杯啦，你唔使人哋同你酒装噶啦，你自己倒落自己杯啦。 哦， 即系成个酒壶就喺呢嗰度， 白 即系透下玻璃壶摆喺度， 玻璃壶即系总之斟定咗啦，已经自己搞 自 己 搞自己，就唔使搵人过嚟，或者你去敬人又攞埋个酒壶 啊，咁就唔系成支酒攞咁样噶嘛， 即 系唔系，因为个杯细啊嘛，同埋 系啦，你话攞支吓嗰啲白酒大噶，咁倒落去好容易倒歪倒泻噶嘛， 系啊， 呢个系一个方法，咁同埋咧佢哋坐位都好紧要噶嘛， 嗯， 啲坐位即系我就唔系真系太熟。但系我经过即系一段时间咧，都系琢磨到，即系嗱嗰个最主要嗰个领导啦，我想话嗰个主人家一定系坐喺即系对住门口嗰个位咧，对住门口嗰个位啦吓。咁、 啊、 跟住左边咧，佢哋左为大嘅，咁啊，即系左边嗰个客人咧 系最大嗰个客， 都系啦。右边就即系都大，不过比较上细啲。咁所以入到去里边咧，你就要嗰、那个主人家就会。同你排位啦，咁你要听佢指示，你要坐边边啊，左边右边啊，点样排落去？咁同埋唔好睇少一个位，嗰、那个领导对正嗰个位咧、啊，其实嗰个又系 正对面嗰、那个， 正对面嗰个位又好紧要嘅，即系领导之下嗰、那个，即系权力嗰个位就系对住嗰个位。 哦，就坐对面。 对面嘅吓，咁即系话，即系成位咧，就系侧边就客人。即系 前后就两个就 嗰啲 领啊，大家可以望得好清楚对方， 同埋就系负责埋单咯。 哦，因为佢门口个门 口个位啊， 系 埋单就快啦嘛。所以佢哋诶呢啲都几有安排嘅， 同埋一去到食饭你就会知道，哦，原来呢、這、一个 系啊， 坐低呢个系最。佢嘅大客嚟嘅，最 香港冇呢啲嘅，香港唔多国有呢种咁样，即系你食饭阵间咪想咪都系随便坐，随便坐，你听佢最嘅，随便坐，你喺国冇随便坐， 唔系都有嘅。我觉得香港最多就系咧地位高啲嘅就坐埋墙边啲入面啲嘅咁样啦，然之后左右可能系长辈啲咯， 系啊， 咁然之后小朋友要坐边啲咯，咁然之后最好咧就或者家人同家人。自己坐啦， 啊、 朋友最好你 friend 嘅就咪一堆坐咁样咯、 啊。朋友就自己基本上冇乜所谓， 有直琴冇添， 冇乜所谓啦。系呢啲冇问题。其实其他地方仲有啲咩嘅，即系饮食文化上嘅差异。 如果 讲 例如日本啦， 系 嗱、啊、之前咧，香港咧，我哋食饭呢啲筷子咧，唔系打直摆右手面噶嘛， 系系， 然之后公筷嗰啲啊嘛，咁但系日本就唔同嘅。日本咧系摆喺自己，即系近自己，然之后 打横摆嘅， 佢就唔系打直摆嘅。咁然之后，同埋咧，我哋香港食饭啦，我哋咪攞住个碗，然之后系不饭， 唔系扒 饭噶嘛，千祈唔好不噶嘛。但日本唔系嘅，日本系夹饭嘅。 哦，系。 佢哋全部都系夹饭，唔扒嘢嘅。 嗯。 同埋食饭之前啦，即系我哋唔都未必一定喺香港时候会。 要食饭 噶嘛？食饭，但日本一定要嗌食饭。 你以前都嗌噶，爹哋食饭噶嘛？ 系、啊，我都会，而家都会嗌嘅、啊，但系即系唔系一个 must，唔系一个一定必须。 系啊，但系如果有嘅话，都系纯粹讲下咁样。咁、但系日本就基本都要讲嘅，呢个系礼貌啦，即系得啦嘅嘛。咁 就开始啦，开动 啦。咁食完咧都要多谢嘅、即系多谢唔同嘅人啦。总之有人 serve 你啦，或者多谢厨师啊，多谢任何人都好啦，都要讲翻一句啊，嗰个生日 star 咁，即系要多谢翻。 我要讲翻。 系啦，我食饭啦，多谢啦，多谢你嘅招待啦，咁。 哦，即系全部有头有尾喎，呢啲真 系。系啊，有头有尾，基本上都要咁，当然自己食饭点仔啦，即系你自己都自己食。但系咧，已经惯咗咧，有啲人系会惯咗，就算唔讲出口啊，自己心里面都会 都讲 惯性讲咗呢个嘢，咁、哦、样 几得意喎呢种文化。咁即系有一个，其实都对食物嚟讲都系一种嘅尊重嚟嘅。 系啊，即系尊重食物，亦都尊重每一个即系提供者。 提供者 系啊，佢哋个佢哋，例如话食你食拉面，啲人要食个上声先至叫做一个 尊重 嚟噶嘛。 哇，好味！ 但系我哋文化就唔同，我哋做嗱唔好汤薯薯声啊咁样噶嘛。 系啊系啊， 佢哋就唔系，佢哋就要即系呢个系一个好味嘅表示咁样咯。同埋啊，仲有话日本咧，基本上食晒，即系你碟上面有啲咩你系要食晒嘅 咁啊！食自助餐嗰啲都要拆晒噶咯， 你唔好攞晒， 冇攞晒啦， 啱 啱 啊！食几多就食几多咯。但系你碟上面嘅，即系佢个礼仪就系你要食晒你碟上面所有嘅嘢，先至叫尊重。 好、okay、 嘅，所以佢唔好食，你都要食埋佢嘅。其实 哦， 你要食干净佢，都见唔到嘅。 咁啊系。OK， 咁日本嘢我都鍾意食嘅，日本菜真係同即係佢比较清爽啲，冇咁油腻嘅。咁夜晚今晚宵夜就日本餸啦。 好啊。 好啦，我哋休息一阵间返嚟呢再同大家继续倾倾饮饮食食。 散落片段何其琐碎，一碰又足以令我落泪，轻轻一抹记忆是相处跟散聚，静刻或睡在我快要灭却身体里，都也在我最任性的心里，停在过去或再归不去，却忽已地治疗人的焦虑，愿往日快乐延续不要一刻消逝，方记下去，才写满字句，日月流转，到处很多证据。不必惊怕，是日若远走少了你，继续拥抱我，若是可紧记你曾来过，不唱重离别歌。好好挂住你流过一串笑声，好好挂住你凝看的美景，或是再没有呼吸声，但这次偶遇仍算永。你继续存在，终不再能回应，心中有座城未倾倒如恒星，在天空宇宙间见证，仍然是你为我引光迎来路径。好好挂住你陪我几次远征，好好挂住你谈理想不信命，日后我望向光旁述世间各种感性，当苦恼事情浮动着必能冷静，多次你在规劝我，我在听，如旧的安慰我，我在听，哪需有声。话语间我又会讲起你，想散步了我又会牵起你，临睡半秒又会翻开你，会心痛吧，但从未想躲避，愿往日快乐延续，不要一刻消逝，想记住你，才想记住你，慢入时间，再过多几世纪。不必惊怕，是日若远走少了你，继续拥抱我，若是可紧记你曾来过，不唱重离别歌，好好挂住你流过一串笑声，好好挂住你凝看的美景，或是再没有呼吸声，但这次偶遇仍算永。你继续存在，终不再能回应，心中有座城未倾倒如恒星，在天空宇宙间见证，仍然是你为我引光迎来路径，好好挂住你陪我几次远 静，当苦恼事情浮动着，未曾到恬静，都知你在规劝我，我在听，如旧的安慰我，我在听，哪需有声。信你尚存在，哪需要谁回应？心中那座城或不可能看清，我始终挂住这个你，无停下过，在脑海中进退就似回声。 我想问我爸爸妈妈点解逼我做功课？ 点解唔可以俾我用我自己储嗰啲零用钱去买我想要嘅虚拟货币？ 点解一定要做晒全部嘢先再玩？ 我觉得 Steam 最烂，射咗好多实验好烦。 点解我哋唔可以喺外太空呼吸？ 点解天上面有太阳同月亮？ 宇宙系点样嚟？ 小朋友真的好多内心的问题同埋好难答的问题。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早上八至十，人仔细细，我嚟你请嚟唔同嘅专家带呢一班小朋友问下佢哋先。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。新城财经台，一路理财，一路生活。 Metro Plus Your Connect。 新城资讯台，源头有我陪你一起过。 新城八大家，一网睇尽八家大城。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，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，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@mbc.com.hk，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-8210，亦可以将意见写低寄信来九龙红磡湾邮箱84228号，让我们不断进步，继续精彩。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。 两仔爷两个钟超轻松， 好彩仲有得听。病同病身唱到行，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病同病身唱到行。 我是 Ben 李有毅， 我是 Benson 李国伟。 哇，讲嗰食嘢真系冇俾佢停啊！嗱、 嗯， 世界各地咧，正话讲开咧，你话日本嘅食嘢嘅文化啦、 嗯， 但其实咧好多日本嘅菜咧喺香港都系经过好多改良喺日本揾唔到嘅，即 系 好似蟹子沙律。 蟹子沙律系 系啊，喺日本真系你唔会食到有蟹子沙律嘅。 系啊，喺日本食唔到蟹子沙律，仲有日本食唔到花枝莲。 嗯，香港菜 系啊， 仲有食唔到 California roll 系咪咧？ 加州卷啊， 加州卷啊， 加州卷咧，其实个典故系因为咧喺美国发明嘅。咁点解咧？因为佢啲美国人咧开头咧就唔系好敢食生鱼嘛， 哦， 唔敢食生嘅鱼，所以咧就塞条蟹柳落去，就加啲嗰啲三文鱼子， 系啦， 就包住佢咁样，或蟹子， 蟹子吓。咁仲有一样嘢咧，就系喺外国，你讲喺美国啦。咁喺美国好多时候咧，我哋有啲叫做杂碎馆啊 ，chop 碎，因为 chop 碎咧即系杂碎啦嘛。咁原来有冇送就 系 叫做 chop 碎嘅，咁就系啲菜炒埋一啲，即系啲小炒。 即系个 chop 即系其实系斩 啊嘛， 系斩到碎。 即系杂系啦，即系炒杂碎。咁其实炒杂碎，如果好多啲外国人嚟到香港，喂 chop 碎冇 chop 碎嘅香港冇杂碎呢样嘢嘅， 只听过。 但系喺外国嘅边一间都有嘅 chop 碎一定有。 外国嘅任好大部分嘅外国都会有。 仲有木须肉啦， 咩叫木须肉啊？ 木须肉啊， 咩嚟 啊？就系木须肉啦，即系好似啲包住一啲肉咁嘅，用啲嘅薄饼包住啲肉嘅木须肉。系啦，系啦，呢啲就系喺外国就成日见嘅，就系香 即系西式中餐， 西式中餐，仲有 fortune cookie 啊， 系啦 ，fortune cookie 啊， 系啊 ，fortune cookie 即系 嗰啲叫咩咧？佢一个好似一块饼咧，佢唔系好似个。叫咩？ 好似个元宝咁啊，其实 系好似个元宝 咁，但系搣开里面就有一张纸，咁跟住咧就即系好 random， 即系随意嘅。 佢里面有 你今日咧就会撞见个靓女 啦嘛， 佢后面有六个 number 嘅，仲有 系嘛？仲有 佢而家仲有六个 number， 即系俾你买六合彩嘅。然之后咧，系啊，然之后另外一边咧就写咗一扎，即系你今日会见到边个啊？你点样会？今日你会遇到一件好事， 系啦， 即系一啲 fortune 啊。 冇错，你讲开呢个 fortune cookie 咧，就要讲埋雪糕桶啦。即系桶装雪糕，其实都有关联嘅。即系其实点解我哋会有一个尖嘅一个桶嘅一啲雪糕出现咧？就系你讲嘅呢个 嗱，其实点解佢会有个雪糕呢、這个 甜筒雪糕啦？ 甜筒雪糕嘅来源咧，就是、因为咧嗰阵时咧喺1904年啦，咁喺呢个美国嘅圣路易斯嘅世界博览馆啦。咁咧就有一个雪糕佬，佢咧就见到，咦，隔篱个档主咧嗰、那个佢买晒嗰啲纸杯啊，真系清晒， 即系雪糕真系太好卖，但系就冇晒啲纸杯啦。 系啦，一个纸杯都冇剩。咁咧佢就灵机一触，就将佢自己卖紧嗰啲叫做波斯薄脆啊， 即系隔篱嗰个卖紧波斯薄脆。 系啦，隔篱唔系佢。波斯薄脆嗰个人，整紧波斯薄脆呢个人咧，佢就谂见到隔篱买晒，咁佢就灵机一触就谂紧啊，咁不如我试下就卷，即系佢卷到一个成为一个圆锥形，然之后咧就递俾佢隔篱，同佢讲喂。你用住先啦， 系用住啦， 用住先啦，因为买冇晒杯啊嘛，咁又博览， 咁你要帮我买呢个空， 系啦， 跟住用卖埋雪糕，诶、哎，两个加埋。平啲咧，都得嘅、啊。 咁然之后啲人就真系未试过啊嘛。哇，原来哇呢啲咁嘅呢个脆即系脆筒啊， 系 加埋雪糕，原来咁好食噶咁。 系咯，即系食到而家、啊、我哋我如果你我食雪糕，我系中意有个嗰、那个雪糕桶嘅。 系啊， 我觉得即系好脆嘅，好啲味道特别好嘅、嗯。因为其实夏天即系嚟啦，咁即系中意食冻嘢嗰啲人。 嗯， 你中唔中意食冻嘢啊？ 我夏天都好中意食冻嘢，我记得之前咧、去过广州，咁咧喺广州咧有朋友带我去食一间、就真系我都基本上香港好少食到嘅，佢就系全部里面都系冰镇， 冰镇 系啊，即系冰镇嗰啲蔬菜就实有嘅， 即系嗰个镇叫冰镇 啊，冰镇 好冻， 但系佢全间铺就净系食冻嘢嘅啫， okay. 冰镇鱿鱼啊，我记得仲有啲冰镇，即系佢有冰镇咕噜肉啊， okay. 冰镇肉啊。全部所有嘢都系冰镇，咁、 okay. 但系最好食咧 咩咧？ 冰镇苦瓜 啊！ 我系以前全从来都唔食苦瓜嘅，但系佢嗰度嘅冰镇苦瓜，佢加少少砂糖咧、好似个甜品咁样嘅， 系咩？ 好好食嘅，系啊！ 哇，你仲怀念住呢种味道？ 好怀念，我而家都想食一次。 苦瓜咧，其实即系人哋叫半生瓜， 系 因为冇翻咁上下年纪咧，你就感受唔到嗰种苦瓜嗰种涩味， 带 嚟 味啊， 带嚟个滋。之后嘅甘甜 啊， 系啦，所以咧就系叫半生瓜。咁、呢段时间，不如我哋喺未讲拜拜之前咧、就送一首歌俾大家啦。 嗯，即系呢首歌咧就系、当然咧就系嚟自陈奕迅嘅《苦瓜》。咁啊，今日时间都差唔多啦。 系啦 ，OK， 咁我哋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见啦。 Good night， good night。 再举住，突然间相看莞尔，盘中透着那味儿，大概今生有些事，是提早都不可以。明白奇妙处，就像你当日痛心，他回绝一番美意，怎发现你从情劫亦能学懂开解与宽恕？也像我很纠结的公事，此际回头看，原来并没有事。真想不到当初我们也讨厌吃苦瓜，今天竟吃得出那睿智，越来越记挂。开始是挨一些苦，栽种绝处的花，幸得艰辛的引路，甜蜜不知太寡。青春的快餐，只要求快，不理哪一家。哪有玩味的空档来欣赏细致淡雅？到大悟大彻，将苦咽的升华，等消化学彻查，只共你觉得苦也不太差。